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6月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美国肆意指责我国进行火星10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说什么是挑衅、威胁和违反。美国向南朝鲜及其周边投入密西西比号核潜艇、B-52H 战略轰炸机等一大批战略资产，这就是一种挑衅。他们大肆宣扬针对我国首脑部的斩首作战、攻占平壤作战等，不断举行各种旨在攻击我国的核战争演习，这就是一种威胁。正如我们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所指出的，没有一项国际法规定核试爆和弹道导弹试射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美国粗暴地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各项国际法，不断进行对朝核威慑和挑衅。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接连采取措施来增强核遏制力，这是一种极为理所当然、极为正确的自卫措施。美国唆使一些仆从国掀起一场国际反朝浪潮，对我国进行火星10地地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表示忧虑。有一些国家被他们所玩弄，没有主见，处事糊里糊涂，表示所谓的立场。这是一种不会讲主权国家体面的举措，是一种完全有碍于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有百害而无一益的行为。我们的立场是，美国对朝敌视政策和任何对话是绝对势不两立的。美国越追求反朝敌对行为，我们就越将从质量和数量上接连不断地增强自卫和遏制力。